將會咧係推行咧呢個嘅一啲嘅更加精準嘅抗疫措施啦，就考慮咧喺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咧就實施實名制啦，並且咧引入紅黃碼嘅一啲嘅制度噶。咁啊會係點樣用法咧？咁啊即係都有紅碼嚟講咧，就係講緊一啲嘅確診者啦。咁如果一啲嘅確診者咧係要居家隔離嘅話咧，咁啊7月15日開始咧就要求呢啲嘅居家隔離嘅人士需要戴手環啦，確保佢哋咧就唔會離開居家嘅範圍啦。咁而呢啲嘅確診者咧，佢哋嘅手機如果佢哋嘅核酸檢測係呈陽性嘅話咧，佢哋嘅手機應用程式咧亦都會轉成紅碼，用嚟識別咧佢係一個確診人士。佢哋咧將會冇辦法咧進入一啲嘅特定場所啦。咁而咧就係、如果係一啲嘅境外入境嘅人士咧，咁如果佢係即係一啲完成咗一啲嘅酒店日數嘅檢疫之後咧，佢咧就可以政府就研究緊咧，就更加做一個精準嘅檢疫啦，包括咧就係可唔可以做一個局部嘅居家健康監測啦，俾佢哋咧係可以一啲點對點啊嘅一啲嘅管理啦，可以翻到去工作場所或者學業嘅場所啦。咁而咧呢啲人士咧入境嘅人士咧就會獲發黃碼啦，咁佢哋咧就唔能夠進入一啲嘅高風險場所，例如係醫院啊、院舍，亦都咧唔可以進行一啲嘅除口罩嘅一啲活動啦，楊立門。 嗯，係啊。 咁點樣睇咧？係咪即係更加精準咧？ 係。嗱，當然呢啲所有嘅措施咧，係阿盧局長就啱提出嚟啦。咁佢都冇一個時間表俾我哋嘅，咁就希望話盡快可以係引進。咁我哋都要拭目以待，同埋都要去討論或者去考慮翻呢一啲措施裏邊個技術上嘅一啲問題，或者對我哋生活造成嘅有邊方面嘅影響咁樣啦。咁但係大背景咧，就係盧局長都有講，就係話而家香港嗰個疫情咧，真係反彈得幾顯著。引致到有叫醫管局裏邊嘅床位啊、個供應啊等等咧，都要作出最壞嘅打算，作出最好嘅準備啦。咁佢既然嗰個哲學就係要精準防疫，咁佢亦都講咗強調多番咧，就係話佢唔想加多或者係更加收緊我哋嗰個社區，即係嗰個社交措施嗰個嘅限制嘅嚇。咁因此你一方面喺度反彈，另一方面你就話唔想減低或者增加嗰、那個即係社區隔離嗰個嘅要求咧。咁、真係就要做到要引致即係引進一啲新嘅方式，咁就係有呢啲紅碼黃碼。咁佢亦都係多番強調咧，這個唔係話一個額外嘅負擔嚟嘅對香港即係嘅人嚟講，因為咧。有責任去配合呢一個紅馬黃馬嘅人咧，都係一啲已經確診咗嘅人士嚇，同埋咧就一啲真係需要隔離嘅人士嘅嚇，即係包括我諗外來嘅人士啦，即係喺酒店隔離啦，甚至可能下一步咧係要去到一啲真係自己係即係快速即係檢測係真係有初步係陽性嘅人啦咁樣嚇，咁所以咧就真係要睇一睇嗰、那個實行起上嚟嗰個各方面嘅細則啦嚇，咁、但係咧就都要睇一睇究竟嗰、那個譬如話手帶頭先講到嚇，即係點樣可以防止啲人即係自己去除咗個手帶咧咁，同埋真係都有人問到，而家有好多即係居家隔離嘅人咧都擅自即係走咗出嚟嘅咁點樣去追蹤咧咁樣呢、這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咯。 咁啊，盧寵茂局長就冇俾唔到一個咧、真係需要居家隔離咧，但係咧佢真係自行離開佢隔離嘅住所呢啲嘅數字嘅，因為即係始終係偷走啦，政府好難去到監察咧，究竟有冇人咧真係違例啦嚇，去到離開佢需要居家隔離嘅住所啦咁。咁佢都講到話咧，即係點解需要有呢個紅碼嚇，就俾呢啲嘅確診人士咧？咁因為佢就話咧，其實而家每日就新增2,000-3,000宗啦。其實而家講緊咧居家隔離嘅比例咧，係講緊有60%噶。咁以尋日嘅數字嚟講咧，居家隔離嘅人士咧係有12,419人啊。咁呢啲人咧係已經確診咗，咁只不過因為佢哋嘅屋企咧係適合俾佢哋咧係居家隔離咧，咁所以就當局係容許佢哋居家隔離啦。咁佢哋咁阿盧局長就話咧，點樣去減少呢啲確診嘅人士喺社區活動，減少市民嘅感染風險咧？嗱，其實呢啲人咧，其實一旦隔離令發咗俾佢哋咧，佢哋係唔應該喺社區度走動嘅。如果佢離開佢嘅寓所喺社區度走動咧，其實理論上係違法嘅。不過咧，實在即係頭先都講啦，如果佢真係偷走，政府其實又好難咧去到監察佢啦嚇。 係真係入走入社區啦。咁所以咧，如果發個紅碼俾佢咧，咁佢就要進入場所入唔到，咁大家就會知道啦，佢係一個確診人士啦。咁都某程度上係即係可以阻止佢啊，即係走入社區嘅動作咯。 係啊，咁同理啦，就係即係有人問到，咁係咪？乘搭交通工具都唔得咧，咁其實就你盧局長就講話，你紅碼咧根本就唔應該出門口添，所以就唔應該係乘搭交通工具嘅咁。但係又係啦，去翻個問題就係你點樣去執行啦嚇？即係你點？如果你冇嗰啲交通工具，譬如話地鐵、小巴、巴士，佢冇一個制度係可以識別到人佢個紅碼嘅時候，咁你點知道佢係咪真係偷偷地出嚟即係乘搭交通工具咧？咁呢個都係要大家討論嘅。 頭先都講到話咧，即係黃碼方面咧，政府就而家嘅建議咧，係境外入境嘅人士啊，咁啊，佢哋就會係發一個黃碼啦，就唔准佢哋去一啲嘅高危嘅處所啦。咁至於黃碼咧，咁其實都仍然都可以係一個嘅點對點嘅一個管理啦。理論上都仍然可以搭呢個嘅公共交通工具噶。咁啊，盧寵茂局長咧就形容咧就係呢啲嘅入境人士會係引入黃碼最先推行嘅人群啦。咁會唔會都代表住其實可能往後都仍然有其他嘅組群咧，係可能會有呢個黃碼嘅出現咧？咁呢個可能都有待咧，就政府稍後再去同大家宣布啦。好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啊。咁各位聽眾點樣睇？而家政府建議引入紅黃碼呢個嘅制度咧嚇？咁個當中嘅操作係點咧？大家有啲咩嘅疑問咧？啊，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噶。咁呢個時間咧，我哋電話旁邊咧請嚟一位立法會議員陳海。陈海欣你好 ，Hello， 两位你好 啊 ，Hello。 首先想请你讲讲咧，你对于红黄码引入嘅一个睇法先啦。 嗱，其实咧红黄码呢一个引入咧，其实应该香港就要早，我觉得就要有嘅。咁而家阿卢局长宣布咧系需要嘅，个原因咧就系因为我哋个数字的确系见到有上升。嗱，我哋五月底咧其实系三位数嘅啫。咁你知道近排已经系升到即系近3000宗， 即系每日新增个数字啦 吓。冇错，每日新增个数字，而且个问题除咗每日新增，佢讲紧系入院嘅人数。佢嗰个入院嘅人数都系倍升噶。六月初咧，头先阿局长都有讲系370几人嘅啫。去到近期已经是950几人，其实当你入院的人越多呢，其实也有机会出现重症，同埋呢越来越多入院的话呢，在医院里面就有一个压力啦。咁好啦，咁就要问啦，而家在我哋香港复常緊嘅情况下，究竟如何可以减低到呢、这个確診嘅人数呢？大家去諗下，大家真係試想想有咩方法先。嗱，我哋而家暫時仍然都係想復常嘅，而且而家咧同我哋一年前嘅情況係好唔同嘅，因為咧已經好多人係打咗針㗎啦。咁所以打咗針咧個情況咧，其實嗰個病症又唔係咁嚴重。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唯一就要針對性有確診嘅人同埋緊密接觸嘅人，如何令到佢哋唔好流入去我哋社區，同埋去一啲除低口罩嘅地方，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啦，進入啲高危特定嘅地方。好似食肆啊等等咁样，咁所以谂咩方法？其实一谂就只系可以用呢个红黄绿码去区分嘅啫。而事实上咧，头先咧 Raymond 都有讲到嘅，究竟系点样实行啊嘛？这个反而真系难嘅，我觉得。因为局长今日都讲啦，越快实行就越好嘅，这个大家都知道。但系第一就系个系统啦，我哋系咪将个安心出行去升级啦？定系话要全新嘅新系统啦？第二啦，就喺呢啲高危嘅地方，我哋讲紧嘅食肆而家有相关嘅系统啦，但系仲有好多。特定的地方是没有相关系统去确认它是红码、黄码定绿码。譬如好像简单讲你商场这样其实都是被动式的嘛。你自己去 do 的嘛。没有专人坐在门口看着你的嘛。亦都没有个机器你自己摆入去的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实行即是我觉得做到的是最好的。在而家我们针对性就是针对有确诊的人同埋针对有需要隔离的人令到我们的社区的感染一个数字才可以回落的。这个第一。第二啦就是我们的医院的压力。我想大家都回想返二三月的时候即、就是不想呢我们那个医护人员啦另外我们的病人是直情不足够的病床啦要去到瞓到街。是咪？咁所以呢一个亦都系要而家，如果你话啊，我都需要两三个礼拜去搞个软件啊，搞一啲其他嘅工具去配合啊。咁而家讲市民去讨论，你到时推出嘅时候，大家都知道，其实而家系都有一个好适应嘅时间，因为阿卢局长都系上任咗，而家都系11日啫，系咪？咁我觉得呢个大家应该都理解同埋应该支持呢个做法咯，系我觉得系比较可取。 陈海欣，由于我哋就嚟听5:30新闻，系啊，咁我哋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阵，好嘛？ 好啊。 多谢你，我哋电话是18723111，欢迎听众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噶。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燕破岳从炊事班正式调入一班，连女进行比武大赛，每轮获得第一名的队伍将会晋级。燕破岳、萧云杰、张天阳组成一队，他们又能够完成任务呢？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咧，剛才就講話提出咧，就話要喺香港引入紅黃碼嘅制度啊。咁就紅碼就係俾啲嘅確診人士啦，而黃碼咧最先推行嘅人群咧，就將會係境外入境嘅人士啦。咁各位點樣睇呢個嘅提議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楊立門啊，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立法會議員陳海欣傾緊嘅，請翻陳海欣出嚟先。你好， 係。 Hello， 盧宇光 ，Hello，Raymond。 都想同你请教一下，因为首先他而家引入呢个红码咧，就俾确诊者啦，尤其是系一啲要居家隔离嘅人士啦。但系其实佢亦都讲到话咧，就7月15日开始咧，就系会俾一啲手带俾佢哋戴啦，吓，确保佢哋唔会离开居家范围啦。咁点解又要即系俾一啲个红码俾佢哋咧？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係、是、其實咧而家嗰啲嘅疫情嘅數字喺高位徘徊啦，究竟有冇證據顯示係由呢啲確診者佢哋走入社區而造成嘅咧？咁當然即係好難去監察啦。咁但係如果未必係嘅時候，咁其實對於個抗疫個成效嚟講，發出紅碼會有幾大咧？ 陆宇光啊，你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好，我都想话俾你听，因为咧我系啱啱寻日完成咗居家隔离， 因为你好嘛而家。 我 OK 啊，所以今日咧就終於出關啦，咁我就即刻可以分享一下呢個情況俾大家聽先。我諗其實大家都經歷過噶啦，首先咧就係喺呢個居家隔離嗰方面啦，就係咧我係因為有同住嘅家人確診，咁所以我就被列為密切接觸者啦。咁咧又如果你係本身係確診或者密切接觸者，係都需要屋企個情況許可下有獨立洗手間俾個患者咧，就可以居家隔離嘅。嗱，咁喺呢個居家隔離七日嘅期間啦，點解係七日咧？就因為個患者係打咗兩支針先係七日啫。如果你冇打兩支針咧，係要14日嘅呢個居家隔離。咁但係喺我呢個七日嘅時間裏面咧，的確咧冇人會守住個門口啦，冇人會睇住你嘅出入啦。所以呢電子嘅手環呢係有個需要呢，就睇下究竟佢哋係咪真係呢一個嘅叫做我哋誠實監察自己係咪真係咁誠實呢咁樣。咁但係你而家點樣問都好啦，就真係冇一個數字呢，冇一個數字呢係知道究竟有幾多人走出去嘅。咁所以電子手環呢一方面呢就真係的確呢係有咁嘅需要嘅。咁你哋就啊點解有電子手環又要紅碼咁樣。咁其實有咁講嘅，譬如好似我哋女士咁啦，咁就著件衫長袖衫包包咁樣係咪，著件風褸咁樣，唔通你每個人入去著長袖衫，你都喂立喺個衫頭睇下你有冇戴手環？即係嗱，我舉例啫嚇。咁所以咧，呢一個紅碼都係有一個需要嘅，就係一個雙重嘅保護。咁好啦，咁呢一個情況咧，點解喺而家呢個時候去推出或者去建議咧？就好似頭先喺新聞之前，我諗都講咗啦，大家咧其實個生活係復常之中，而且現時香港嘅情況咧，就係、接受咗疫苗嘅人咧，開始個比率係開始高嘅。咁所以我哋咧都好想即係如果喺平衡到喺接受咗疫苗之後，啊點解又要收緊曬所有嘅防疫設施咧？咁樣咁喺咁 咁多个措施里面，究竟点样去针对性、精准地去揾出有机会流入社区嘅传播链咧？咁你一定系从确诊者同确诊嘅密切接触者去嗰度入手嘅。同埋咧就係輸入嘅個案，咁所以你見到咧佢個紅碼係針對確診者啦，咁而居家隔離咧，即係譬如親密嘅家人嘅密切接觸咧，你咪就戴手帶乖乖地留喺屋企，好啦，跟住咧就外防輸入啦，就係入境者嗰啲咧，我唔理你，你都係如果你係要居家隔離咧，就俾咗個黃碼你先，就係確保咧佢唔好去啲高危，我哋成日都話高危特定嘅地方，即係咩咧？就係除低口罩，因為其實呢個病毒咧就係即係個飛沫啦，仍然仲係，咁所以如果你咧俾佢流入咗一啲高危嘅地方，有機會好似。而家成日見到啦，乜群組乜群組，就有群組咁樣去爆發。咁如果大家想係仍然去復常，但又想針對性揾出精準可以減翻低而家接近3000宗每日確診嘅話咧，我諗呢一個係一個比較可行嘅方法。但係我自己就會希望再加多一樣嘅，就係嗰個核酸檢測啦。而家呢其實核酸檢測呢同我哋三月嘅時候呢就已經好唔同。第一呢就係而家大家呢都係話我撩咗鼻啦，有快速檢測啦。但其實呢係有個時間嘅落差嘅。我今次自己居家隔離呢就好有一個好感受到呢，就係其實確診者呢喺初病發初期嘅時候呢真係仍然一條線。而且病徵因為就係注射咗疫苗呢就可能比較輕啦。但係你一做核酸嘅檢測呢，其實佢係微量嘅病毒，可能初發病啦，初阳性我哋叫做就已经系测到出嚟，咁如果喺嗰阵时佢已经有晒准备啦，留翻屋企啊，或者系隔离中心冇流入到社区，就可以答到头先陆宇光嘅问题啦，就系、是、咪就可以咯，都唔使问啦，佢根本都冇流出去社区，就喺屋企个病毒就喺度噶啦，我流极都可能系密切接触者嗰班嘅啫，密切接触者都唔准出去啦，戴埋手带，咁你咪可以叫断咗嗰个链去咯，系咪？咁所以我哋系由源头去做嘅，咁我觉得呢样嘢好紧要。咁所以咧，我觉得个核酸检测咧，其实系要增加翻个数量，即系有个我哋要俾市民系方便嘅，即系你都唔想突然间，咦，我觉得有啲唔舒服，或者我好似我咁啦，我系密切接触者，我都想喂唔好去到咁远啦吓，搭车搭到咁远去嗰个核酸检测中心系嘛？甚至乎你有流动车下面，或者好似内地咁有人上门，嗱咁我就唔会咁即系要求到上门，因为医护人手都已经好紧迫噶啦。咁所以譬如系咪可以多啲？流动的核酸检测车呢，是不是可以加一些临时多些的检测站，还有希望可以这些的检测中心呢，现在说个合约是希望他们24小时交出这个检测报告，但大家可以试想想，越早给你知道你是阳性还是阴性，你就可以越早一是隔离啦，或者一是越早可以安心啦，我可以出回来啦，上班啦，上学啦，这样。所以我都很希望在核酸检测那里，即除了刚才电子手环啦、安心出行啦的实名制啦，或者红黄绿码之外咧，其实核酸嗰个检测嗰个点、检测个时间，我觉得希望系可以压缩，越短越好。大家知道有冇事，有事就隔离，冇事就可以出翻嚟。 系陈阿欣啊，就头先你都讲啦，就如果真系可以有个红色嘅疫嗰个红码，加埋譬如话多啲即系核酸检测，或者即系居家隔离咁样，咁就希望可以断到条链啦。咁但系而家点解咁多仲爆得咁犀利咧？咁嗱，我自己私人都觉得咧，其实而家有好多人。即係自己做嗰個快測之後咧，真係兩條線之後咧，佢係唔會報嘅根本，佢係唔會報俾政府聽嘅嚇。因為嗱，當然你話有啲人真係需要有醫生紙嘅嚇，咁即係要放假嘅，咁可能真係要報啦嚇，或者真係驚自己會有啲咩大病嘅要入醫院嘅，都報唔得。咁但係我的確嗱，就算我自己識嘅朋友親戚之中咧，都有人佢確診咗咧係唔報嘅，咁同埋嗰個比例係好高嘅嚇，咁會唔會？其实就是根本社会上已经有很多的传播链在这里了，你无论什么红码都好，你什么 PCR 呢，他的人就算你那个 RAT 做了之后两条线他都是不理你的，因为 他反正5日之后他好返的嘛，自己的确他真的好返了，我认识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好返的、你都不他当然有很多很乖的自己隔离、但是更多的就是他就照样就是有时候下去街买东西、搭交通工具、其实这个问题是不是无论你点做啲乜嘢都好，你都系杜绝唔到咧？你觉得？ 其实我某程度上都好担心你刚才讲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如果不是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突然之间又再感染呢？还有我们已经呢跟那个二月三月的时候高峰期那个蜜月期呢就快过了。即是什么叫蜜月期呢？就是很多人有确诊啦，可能身体有抗体啦，未必再感染。但我们现在有新的变种变异病毒啦。那这个变种的变异病毒譬如BA.4、BA.5 呢，其实专家分析就好像Raymond 你所讲啦，佢个传播性系好高，但系咧佢嗰个表征啦，佢嗰个病征啦， 有啲成冇病征添啊， 系啦，就好轻微啦。咁咧某程度上根本嗰啲人都觉得，喂，我都唔使入院，我都唔使你帮我，又或者我报咗俾你，我报咗俾政府，其实究竟政府帮我啲乜咧？咁我又都尝试喺患者嘅角度，因为我都话啦，我有同住个嘅屋企人啱啱确诊完，咁又事实上真系嘅，佢只系送咗几包嘅。系啦，嗰啲血液嘅嗰个测量啊、血氧啊，跟住探热针啊，同埋嗰个检测包，系啦，咁因为你嗰个病况轻微嘛，咁你好容易就令到人觉得，喂，我留喺屋企乖乖地几日咪得咯。好啦，我哋有人乖乖地，但系的确都有人系就咁走咗出去噶嘛。而家呢个先系重点，就是、走咗出去。咁所以咧，而家要提升到红黄绿码嗰阵咧，就系话俾你听，喂，你真系违法噶、哦，你违法之后有个后果噶、哦，就睇下你搏唔搏咯，系咪先？即系等于你去即系讲紧其他啲犯罪嘅行为，你其实有条法例系唔准打劫噶，唔准偷嘢噶，但系都有人去搏嘅，咁系有个原因，咁所以希望咧就系、是、透过呢啲嘅新嘅措施吓，加埋可能系一个违法嘅情况下咧，就可以加强一个阻吓作用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我谂都要谂一谂咧，政府系咪要为一啲康复者提供更多嘅跟进，譬如系咪日后可以有一个专门嘅诊所啊？你报咗之后咧，其实我有跟进你哋嘅病况啊，或者后遗症啊、长新冠等等，其实而家系乜都冇嘅。而家系你唔会，佢会唔会帮你以后一年照一次肺啊？唔会嘅，佢会唔会睇下你会唔会有呢一个脑雾咧？系唔会嘅。咁如果系咁，你要话俾人听，我报咗嗱，除咗有机会违法，其实对你自己身体有啲咩可以帮助咧？咁我觉得呢一方面都系可以谂一谂，就希望千祈嗱，头先我同阿 Raven 我哋所讲嘅情况，即系希望大家唔好咁啦，即系我哋都大家尽一份力啦，因为真系已经升到3000啦，即系虽然个数字可能有机会再多，但系我哋大家都尽一分力啦，真系病咗嘅上报，跟住同埋乖乖留喺屋企，即系七日好易过嘅，大家好多嘢可以做嘅，好似我咁不停喺度消毒。不停喺度 做， 咁就可以 过噶 啦， 好 啊， 好啊，唔该晒陈海欣，多谢你啊 ，thank you， 拜拜， 陈海欣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啊问问各位听众啊，大家点睇咧？就系而家政府系提出引入红黄绿码呢个嘅制度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一倾啊。咁啊 ，Raymond 啊，呢个时候我哋都电话旁边有一位听众李小姐喺度啊，李小姐你好。 是咁嘅，因为呢呢几日呢我带屋企人呢去食嘢、而我屋企人呢个长者呢65岁以上㗎啦。咁、之前呢我带去嗰啲食肆呢，咁我哋话俾佢听呢我哋有针纸，而家打咗3针㗎啦。咁但係因为个长者唔需要用手提电话，佢一路都喺屋企呢，我带佢出去食嘢嘅啫。但係呢我今日同埋琴日分别都带佢出去食嘢呢，有啲小嘅商店啊食嘢嗰啲呢，佢直情話咧針紙都唔得，要我係要睇個安心出行，但係佢冇手提電話號碼，我哋話可唔可以填嗰、那個紙啊？佢話唔接受啦已經。咁如果而家咧15号之後實行，咁係咪即使我哋打咗針，如果係冇手提電話，根本亦係解決唔到，可唔可以出去消費食嘢咧？我想你哋知道下，睇下點同我解決呢個問題。 明白，好啊，多謝你啊，李小姐嚇，都係講緊嗰個即係數碼譬如智能電話應用嘅問題啦 嚇。 咁相信會唔會將來都？政府可唔可以考慮一下一啲豁免呢？即係以往譬如喺運用呢啲嘅數碼科技嘅時候，都有一啲豁免嘅，嚟緊會唔會都可能係俾呢啲長者會有啲豁免嘅空間呢？呢個要諗一諗啦嚇。咁、究竟啊，今次引入呢個紅黃碼，對於啊即抗疫嘅工作嚟講，係咪真係更加精準呢？咁頭先啊陳海欣就話，即係從源頭開始去到杜絕起啊，咁就講緊話一啲確診者同埋密切接觸者，就係用一啲嘅限制佢哋去到進入一啲。指定處所的方法啦，咁呢個係咪更加好嘅一個抗疫方法咧？嚇、呢個時間咧，不如我哋都請教一位專家啦。咁啊，電話旁邊有香港大學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教授金東顏啊，金教授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又贊唔贊成香港引入紅黃碼制度咧？ 其實呢我覺得呢好緊要一樣嘢呢，就係、是、要搞清楚究竟而家我哋香港嗰個疫情嘅情況究竟係點、嗯、即係呢如果你照我哋睇返我哋公衛學院睇嗰、那個即係每日抽10000個人呢，其實我哋而家呢喺個社區裏面呢根本就唔止話係有一日揾到嘅2000個或者而家2000幾、2700、2800咁多個人，而係呢係有更多，因為佢呢睇到呢佢喺10000個人，即係或者係佢按返佢個百分率嚟睇呢，應該係喺 0.1 到 0.8、0.9 之間，即係話其實我哋呢分分鐘係有最少係有上萬個多，嗰陣時可能係有成，即係如果照佢條數計呢可能有成70000個人係受咗感染嘅。 每人。 咁其實我哋呢最緊要呢係有好，即係而家發現到嗰啲人呢係10之12，係有10之89嘅人。其實呢我哋究竟係好多中咗招嘅人佢係周街行造成咗個傳播呢，定係話其實我哋係有好多人呢唔知自己已經確診而周圍周街行，所以呢造成傳播。所以呢個呢要搞清楚嘅。咁同埋呢即係如果我哋睇返而家佢嗰個有效繁殖率啦，亦都係香港大學每日去計算㗎啦。咁呢其實佢就唔係咁高嘅啫，係得 1.2、1.3 到嘅啫。即係話其實呢每個確診咗個人呢就唔係傳咗俾好多人。所以你如果你將嗰啲人就算你隔離你唔准佢喐，佢其實傳播俾人呢係好少嘅啫。即係嗰個我哋都要睇返呢，我哋而家即係對症下藥應該係點樣，係落乜嘢藥去做咩事，就唔係話呢即係將嗰啲確診嘅人我哋一定做到將佢哋隔離呢就一定就成功。因為呢其實我哋大多數確診咗嘅人士呢，我相信佢哋係好好公民素質嘅，我哋香港人咁樣樣呢，其實多數人呢係有自我隔離嘅。即係我哋而家做多一步，即係話我哋強制佢。但係呢如果我哋係漏咗嗰10之89嘅人，咁可能呢就唔一定咁好。咁同埋呢你如果係對呢啲報告咗嘅人呢你係懲罰佢，咁你要使到佢紅馬黃馬同埋佢啲家人同埋其他嗰啲密切接觸者搞到佢哋嘅話呢，可能呢係呢啲朋友可能佢哋呢就唔會咁積極去報告啦。咁如果我哋唔咁積極去報告呢，咁更加呢好多嗰啲隱蔽嘅傳播呢就會更多添可能。 咁但係好似盧局長講咧，佢而家就唔係真係懲罰嗰啲真係染咗病嗰啲，因為染咗病嘅人咧，佢係的確係對嗰、那個即係社會造成即係某一定程度嘅危險啦。咁因此咧，如果俾個紅馬佢，即係佢根本畢竟都唔需要，佢唔可以離開屋企噶啦，已經嚇。即係你亦都講，即係香港人都即係既然即係染咗疫咧，佢都會好乖咁喺屋企即係自我隔離嘅。咁照嘅唔係一個額外嘅懲罰嚟，對佢嚟講，即係佢始終都係要喺翻喺屋企噶啦。只不過就係佢有個紅馬喺度咧，就真係令到即係政府可以監測佢，佢真係冇即係偷走嘅意思啫。 係，我都同意你嘅講法，但係咧最緊要咧就唔好搞到佢啲密切接觸者。即係如果你搞到佢啲親朋好友嘅時候咧，咁咧就係會造成一個即係咧佢係即係一個顧慮添。 咁會唔會其實喺佢設計裏面，佢確診者嘅密切接觸者，其實佢會有另外一個碼俾佢咧？譬如話下一個階段可能俾個黃碼俾佢咁樣，等佢可以繼續翻工啊、翻學咁，係咪都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咧？ 咁佢都係有一個顧慮嘅。因為其實同埋而家即係每一個確診咗嘅人咧，佢傳咧係傳得好少嘅。你大家睇見嗰個周圍嘅朋友都係咧，即係唔係話咧，即係傳得好犀利。佢真係計翻嗰條數，即係傳俾一點幾個人嘅啫，即係1.23咁嘅人嘅啫。 但係呢條數係基於報咗出嚟嗰啲個案去計出嚟嘅。咁你好似你咁講，有好多都冇報到嘅喎，根本。咁你 咁所以我哋 嗰個繁殖率可能 要揾嗰啲冇報到嘅人，你有咩一個機制咧，係鼓勵到佢去做檢測，同埋使到佢哋咧能夠比較自愿咁樣去隔離，可能咧就重要過咧去搞呢啲咧，即係已經確診咗、報告咗出嚟嘅人。 咁點樣鼓勵佢哋咧？ 咁你可能係比如講你話有啲咩辦法可以即係譬如佢如果手停口停嗰啲人，你可能係補償俾佢啊，或者你係一啲咁嘅機制啦。 嗯、其實就關於密切接觸者點樣處理咧，咁啊頭先盧寵茂局長都未有即係未有仔細咁講嘅，即可能係有待咧真係正式公布嘅時候先再詳細講啦。嗱，其實而家即係睇翻咧，就係香港咧咁啊要引入呢個紅黃碼咧，咁大家都好快就聯想到係咪同內地啊同澳門相似咧？咁其實理論上即係阿盧寵茂局長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咧都有提過係要參考內地嗰個做法啦。咁你自己點樣比較香港？同內地同澳門、香港或者而家今時今日香港呢個狀況，係咪需要去引入一啲紅黃綠碼，好似內地一樣呢？ 嗱，呢個我都亦都有一啲保留嘅，因為我哋其實香港咧係全中國咧唯一一個地方，當然可能以後台灣啦都有呢個情況咧，佢係有好多人感染過，我哋有幾百萬人感染咗，咁佢哋咧喺三個月六個月裏面咧，其實係唔係咁容易再感染嘅？咁仲有咧，我哋而家打到三針嘅人咧，亦都有好幾百萬。咁呢啲加埋呢兩條數加埋咧，其實係一個 hybrid 嘅一個 immunity， 其實咧係比較強嘅。所以咧，其實喺香港所見到嘅傳播嘅情況咧，係全中國見唔到嘅。喺澳門係見唔到，喺呢個北京、喺上海都見唔到嘅。上海佢都係其實得好少人感染過嘅啫。咁所以咧，其實嗰個情形係點咧，係好唔同嘅。其實我哋最緊要其實係要減少重症、減少死亡，同埋咧要打針，即係谷針谷行佢。特別係嗰啲老人家嘅打針，如果佢哋再唔打針嘅話咧，真係疫情上翻嚟嗰陣時咧，其實即係會死亡嘅最多的可能都係嗰啲八十歲以上嘅老人家。 嗯。咁其實政府而家好似俾多咗少少資料或者數字，關於確診嘅人士有幾個個案之中咧，有幾多咧係喺一段時間之後咧，的確係會發生或者演變成為重症或者死亡嘅嚇。咁但係咧就我都唔係好聽得好清楚，究竟譬如話而家每日係有千幾個咁先算啦嚇。咁你睇翻兩個禮拜即係個時差，兩個禮拜之前已經係過千㗎啦嚇。咁究竟而家每日嗰千幾個有幾多最後兩個禮拜之後係會真係發展成為重症咧？呢、這個數字唔知道你有冇咧？即政府我就听不到出来。 我们都是啦，我们都很希望看到他有这个数据、即究竟他有多少人是重症、在医院里面要住院。就是、如果这个数字是上升了，我们是应该加多两钱肉的、如果呢他是仍然是十分之低呢，我们呢就不需要说做太多事，这个我个人的看法啦。 最後都想問埋你咧，關於而家疫情嘅就走勢啦，咁啊出現咗一啲新嘅變種病毒株嘅亞型，即係講緊 Omicron BA.4 或者 BA.5 啦，咁其實你覺得點樣去防控呢啲嘅新嘅變種病毒株嘅亞係會比較好啲咧？譬如係要提高接種率嘅，而家仲可以點樣再提高接種率咧？ 咁即係我哋可能係要諗清楚，究竟我哋仲有乜嘢法寶未使出嚟，可以使到我哋啲老人家打多啲針？咁同埋喺追蹤嗰度咧，其實我一直都提倡咧，就話其實咧應該係重點去追查嗰啲咧核酸檢測到出嚟咧嗰個CT 值零舍低嘅，即係 CT 喺20、15以下嗰啲人咧，應該係加多兩錢肉緊去做好佢哋嘅追蹤啊、隔離啊咁樣，因為其實只係呢一部分嘅人咧，佢個傳染性係比較高嘅。我哋核酸檢測其實測出嚟好多嗰啲人咧，其實佢係冇乜傳染性嘅，咁嗰啲咧其實就應該咧就唔需要太過著緊，反而咧一定要著緊喺嗰啲 CT 20，特別係15下以下嘅嗰啲人，嗰啲人咧係要即係、你要隔離啊，要追蹤啊，要做多啲啊，咁樣樣咧係嗰，如果我哋集中力量做嗰樣嘢咧，可能咧係會收到呢、這個事倍功半。 系 ，OK， 好啊，唔该晒金东岩教授啊，就系港大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嘅教授嚟噶。头先有听众咧提到安心出行咧，就系、长者有冇得豁免咧？咁根据而家嘅安排咧，65岁或者以上咧系可以选择填呢个指定表格嚟到替代嘅。咁啊，俾翻听众知道啦。听听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啦。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事故清咗场，一带车多少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反方向七咸道北去观塘咧，较早前近住山谷道曾经有意外，意外亦都已经清咗场，咁但系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西湾可泰安楼，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的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恒生中国企业74.76跌了2.32，美团181.6跌10.7，盈富基金21.64跌5.8，比亚迪股份306.8跌14，京东集团235跌10.8，药明生物77.05跌2.95，南方恒生科技4.54系跌咗1.94，快手82.2跌咗4.4。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 ：Ocula Holdings、森美控股、所罗门环球控股、腾盛博药同埋中泛控股。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荣万家、新明中国、亮晶控股、佳华百货控股同埋老商服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313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17点，跌咗2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7.08，瑞士法郎0.981。加元1.3，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194，欧元对美元1.011，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港金报16,260，比上日收市系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06美元，卖出1,735.76美元。港汇指数报105，上升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浸会桥面，龙翔道来回方向去狮隧都车多，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而龙翔道东行去狮隧慢车的龙尾在风力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近住隧道口一带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的交通繁忙，龙尾在窝打路道。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圣贤中学对开。在新界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洋屋道。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桥去九龙、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以及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2013年，香港政府首次设立官方贫穷线，定在住户收入中位数的50%。

而家嘅时间咧嚟到傍晚嘅6: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啦。杨立门啊，我哋继续讲讲咧有关于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咧就提出引入红黄码呢个嘅建议啦。咁啊，卢颂茂就讲到话咧就系嚟紧咧，今个月15日开始咧，居家隔离嘅感染人士咧要戴电子手环啦。至于佢哋核酸检测阳性嘅人士咧，安心出行程式咧就会转为红码嚟到识别佢一个确诊嘅人士，令到佢就冇办法进入啲嘅特别场所吓。咁而咧就系一啲要入境要检疫嘅人士咧，佢哋完成咗一啲嘅定点酒店检疫之后咧，可以咧就系即系如果要系符合翻去家居健康检测嘅地点咧，当局咧会发一个黄码俾佢吓。咁佢亦都系唔可以进入一啲嘅高危场所，或者咧系参与一啲要除口罩嘅活动啦咁。我哋讲完一个防疫嘅一个要求啦，咁亦都不如讲讲咧关于一个操作上啦吓。咁卢颂茂局长都讲到话咧，其实要配合呢个嘅引入红黄码咧，安心出行咧系需要实名制嘅。咁究竟实名制系点样实名法咧？咁同而家嗰个即系要点样做先至可以做到呢个嘅健康码系摆喺安心出行嗰度咧？嗱，而家咧其實咧就已經有呢個安心出行啦，同埋疫苗通行證噶啦嘛。咁而咧就譬如當局要去到咧，即係啲喺一啲處所嗰度追蹤曾經嚟過嘅人嘅時候咧，就會用呢個疫苗通行證啦嚇。咁就其實已經有一定嘅個人資料咧，就俾當局可以追蹤噶啦。咁嚟緊啊，咁究竟呢個嘅紅黃碼又會係點樣咧？會唔會話都係需要係用戶係定期上傳一啲嘅資料俾中央嘅數據嘅咧？咁呢個都可能係大家關注嘅問題嚟嘅喎，楊立滿。 係啊，提咗出嚟之後咧，社會上就好多人就關注啊，呢實名制啊，咁係咪為咗追蹤我啊，或者我嘅私隱會點處理啊？咁樣嚇，咁呢個咧我倒唔係太擔心嘅，因為而家疫苗通行證咧都已經係可以話實名制噶啦嚇，有曬你哋嗰個人嘅名啊、電話啊，甚至身份證號碼啊咁樣嚇，即係要追蹤都追蹤到嘅。咁反而就係嗰、那個即係資訊科技方面，佢個後台即係點樣將所有呢啲咁樣嘅資料咧係。去匯總啊，嚟到即係上傳去嗰個一個所謂一個二維碼嗰度，等即係你入去處所嘅時候，一 scan 咧，即係一掃咧，就見到你唔淨止係打針個記錄啦，就有埋咧你做咗幾多檢測啊，或者係你係唔係已經係一個確診者啊，抑或係密切接觸者啊咁樣。咁呢啲咧就其實政府都有可以掌握到嘅，問題就係你點樣係有一個好短期之內咧，盧局長話好快啦嚇，咁咧就可以做到一個新嘅即係安心出行出嚟咧咁樣。 嗱，盧寵茂局長就話咧係要發呢個嘅。呢、這個安心出行嘅實名制嚇發健康碼咧，就並不是要追蹤嘅，咁就強調咧，主要嘅作用係我嚟識別確診或者係要檢疫嘅人士嘅。好啦，又問一問各位聽眾啦，大家點樣睇政府而家要引入呢個嘅紅黃綠健康碼咧？歡迎大家打嚟咧，就係18723111咧，同我哋傾一傾啦嚇。這個時間咧，我哋不如請啲嘅資訊科技界人士同我哋傾啦。 好啊， 電話旁邊咧有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啊，方寶橋你好， 兩位主持好， 你好。 不如請你同我哋講下啲即係技術層面先啦嚇。嗱，如果要喺安心出行嗰度引入健康碼嘅話，其實要加啲乜嘢嘅咧？係咪一定要安心出行實名制先至做到嘅咧？ 嗱，而家好短期間，如果要做嘅話，最簡單嘅就係將個疫苗通行證，反正佢都會變色㗎啦，就將個疫苗通行證變色。咁但係變色嘅時候，你點樣做咧？嗱，因為而家疫苗通行證本身就係、是正常嘅情況之下，除咗係紙本咧。佢就一個網頁嚟嘅啫，喺網頁上面有個 QR code。咁變色嘅即係話咧，你個網頁唔會喐噶嘛，係咪先？咁即係個網頁就要更新啦。咁你唔會即時嘅更新，所以咧結果如果擺入去安心出行嘅時間咧，就係、是、話個安心出行佢會定期要去更新呢個疫苗通行證上面嗰個 QR code， 究竟佢而家係紅黃綠咁樣啦。咁所以就話嗰、那個。本来个安心出行咧就唔需要定期更新，即系当然你要更新个程式啦。咁但系个内容系唔需要定期更新噶嘛。咁但系而家变相就话，如果好快要做到呢一个健康码咁嘅功能，即系变成红黄绿码咧，其实就要更新喺嗰个安心出行边咧，佢就要更新啲资料，咁包括呢个疫苗通行证。咁当然啦，你话未来如果佢话我要大改呢、這、一个。 安心出行，令到安心出行變成實名制，咁實名制要做一定做到嘅，只不過即係大家都係嗰個私隱嘅考量啦，咁樣。咁另外就係話如果要將健康碼擺入去，其實一健康碼某程度上係喺入面嘅，因為一過關係用健康碼㗎嘛，只不過嗰個健康碼就純粹我哋過關就冇用到喺香港嘅市面嗰度嘅。咁如果咁嘅話，即係話可能就會用翻內地嗰一套啦，或者澳門嗰度就直接係嗰個健康碼。咁有機會咧，就直情呢一個安心出行咧，就會變成一個健康碼嘅程式，咁就直接係嗰個程式就要實名登記啦。嗰個程式係會自動，即係會經常更新啦，甚至或者係一個推播通知，令到佢變成變色啦。咁跟住就嗰個程式係成個就會變咗一個健康碼嘅程式。 咁如果话系一定要定期去到更新咧，呢个嘅呢个码嘅一个颜色啊， 系吓， 咁系咪一定要要实名制嘅咧？还是其实系咪一定实名制先做到嘅咧？ 嗱，本身因为嗰个疫苗中卡推出嘅时候咧，就系希望双线行，即系我根据当时啊上一届政府嘅。嘅概念咧就係話，安心出行咧仍然都安心出行嚟嘅，除非你要申報你確診或者要連結呢個健康碼去過關，先至會做到呢、這、一個，即係先至會要去上傳啲資料或者變成所謂嘅實名制啦。咁疫苗針卡就還疫苗針卡嘅，咁你就個疫苗針卡係主要係喺你嗰啲場所用嗰、那個食環署嗰個 app 去反數你一個疫苗針卡咧，先至會記錄咗啲資料嘅，咁就。唔當係一種實名制啦，只不過變相係實名制啦。咁但係如果你真實要做將個安心入變成實名制嘅話，就即係當然就要登記。譬如話你其實參考翻好似智方便咁咧，要登記啦。咁可能你要影身份證啦，甚至乎你要影個樣啦，填咗曬啲資料上去，咁要確認。嗱呢個做法咧係需要一段時間嘅，即係做一定做到嘅，只不過喺呢個更新即係呢個安心出行嘅過程中咧。就會有一段時間咧，大家係要去做呢啲嘢，因為我哋見到其實要做實名認證，其實都唔係一個簡單嘅事嚟。咁我哋見到呢個智方便就係咁樣啦。咁亦都要搞一段時間。而家智方便根據我嘅理解咧，應該都係得80万用户啫。咁所以要推行呢個安心出行實名制咧，其實就要重新將嗰個安心出行嗰個流程要重新改過，變成一個好似智方便咁樣嘅實名制咯。 咁即係話牽涉到咧嗰個用户咧，就係要掃描自己身份證就上傳上去啊，又填一啲資料啊，咁樣令到嗰個安心出行咧就係變成實名制，係咪要用曬呢啲手續啊？要 我覺得有機會係咁啦，除非你本身用緊智方便，就可能就連結個智方便啦，否則你就要重新做過曬呢啲咁嘅步驟咯。咁係咪幫人屬性就去做智方便登記咁樣用智方便登入？安心出行就直接將佢綁定就變成實名制，呢個都係一個可行嘅做法。 嗯， 跟住咧又想問一下關於上網嘅問題啦，因為咧就你頭先講到話，如果牽涉到咧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有咗紅黃碼之後啦，係要定期更新嗰個碼嘅顏色嘅時候，咁其實就話即係個用户係必須要上網嘅咯。咁而事實上咧，就當局要向呢個用户發出紅碼或者黃碼。都是要透過網絡才可以發出這個碼給這個用戶啦，但是個用戶是隨時可以即關閉他的上網的連結的嘛，那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呢？ 那所以其實首先說啦你個碼要轉色呢，一是就是那個程式本身要經常上去政府網站度攞呢啲資料嚟睇下，究竟呢張這個用戶本身有冇更改呢個狀態啦，即係個針卡嘅狀態，或者係佢嗰個健康碼嘅狀態咧，針卡同健康碼其實係本身係兩樣嘢嚟㗎，咁樣，即係健康碼唔一定係關你打唔打針，可能係確診啦，可能係你喺工人地方住，即係都會變碼，即係要根據內地或者澳門見到佢哋嘅做法。咁至於嗰、那個上網咧，其實就因為就如果唔係上網攞咧，就吊著同推播通知推落嚟嘅，即係譬如話佢推播通知，好似而家安心出行推播話俾你聽，你要做檢測咁樣，譬如我推播通知 push 落嚟俾你，咁但係是但一邊咧，結果呢個程式都係要上網嘅，即係話如果有人嘅手機係冇上網變咗飛行模式嘅話咧，佢基本上係無法通知到呢個人佢會轉碼。咁當然啦，睇翻究竟點樣執行呢一個健康碼轉色嘅上面呢，如果佢係用程式對應嘅話，咁就有機就未必會可以走得到呢個漏洞啦。即係呢個本身可能一個漏洞，但如果你全部用程式對應，即係話對方係好似 系 反做嗰个机咁样嘅话咧，系啦，咁其实可能就未必，即系呢个就唔系一个漏洞。但系如果纯粹就咁睇只马嘅话咧，就可能会系一个漏洞咯。咁当然亦都有啲人可能会影咗自己个马，咁就长期都系咁。咁当然就真系要睇翻嗰个执行嘅时候喺个场所喺嗰阵点样去识别呢件事咯。 嗯，咁你觉得政府方面要？製造一個咁樣嘅更新呢個咁嘅制度，係咪好個好複雜嘅工作嚟咧？即係幾耐先至可以推出市面呢？其實呢樣嘢 嗱，頭先有講啦，因為其實本身通關嘅時候咧，已經做咗個健康碼喺度嘅。其實佢而家只係將呢個健康碼搬嚟擺喺呢度就得咁嘅。所以要做健康碼就應該唔係好難嘅，反而就係要做嗰個安心出行嗰、那個。實名制咧，佢就要走過一個流程，就係話要將呢個嘢由唔係實名制變成實名制。咁個認證方面，我估會有啲嘢會市民可能會要需要一啲時間去適應，或者需要啲時間去申請呢一個安心場。 嗯， 咁不如咪聽下你意見啦。咁對於成個嘅即係引入紅黃碼嘅呢個計劃，你有咩嘅意見啊？ 我覺得本身上一屆政府佢推出呢個疫苗通行證嘅時候，就避免咗呢一個安心出行係實名制啦。咁但係如果現屆政府覺得因為有呢一個紅黃綠碼可以阻止呢啲確診者走入市區嘅話，我覺得亦都無可避免會咁樣做。咁所以要平衡翻嗱，其實而家我哋反而見到即係商界有啲聽到咧，就話會唔會係驚一個健康碼，因為我哋見到。內地或者澳門咧，佢哋喺呢個健康碼執行上面咧，都會有少出現啲問題啦。咁、或者好多人變咗紅碼之後，又唔知點解變幾都變唔翻嗰個碼嘅時候，咁呢啲位咧，我諗真係要講清楚，同埋真係要嗰、那個講嗰、那個究竟點樣去轉碼中間嗰個系統咧，裏邊啲流程要講清楚咧。因為如果唔係咧，就會製造咗好多不便。譬如話舉例，如果中環有問題，係咪又變咗紅碼就咁，中環啲人咪唔出得街咧？咁呢啲我諗會對嗰個商業運作有造成一定嘅影響。 嗱、你頭先提到嗰個實名制引致有一啲私隱嘅關注咧，其實主要嗰個想法係咪集中喺如果轉咗實名制安心出行之後咧，就嗰位人士咧就去到邊度咧，你都要即係篤啦嚇。咁跟住咧就實名制嘅話咧，就變咗佢行蹤咧。就即係俾政府就知曬啦，咁即係就可以追蹤到佢啊，咁樣係咪有呢一個咁樣嘅擔心嚟嘅？其實 嗱，我諗咧喺安心出行上面做實名制，其實某程度上好似講啦，你其實擺咗張金卡落去，某程度上都變咗實名制。 係啊， 其實實名制個 app 唔係最大問題，我諗大家好多都擔心就話到最後個 app 會唔會有一啲定位嘅功能咧？嗱，如果冇定位功能，純粹係實名制，我相信嗰個影響都唔會太大。但係如果個 app 到最後係有追蹤功能嘅話咧，咁我估用户嗰個擔心就會大啲咯。 咁但係如果真係實名制，咁你而家我去到邊個餐廳A 餐廳嘟一次 ，B 餐廳嘟一次咧，就政府就應該就唔會知道㗎，即係我先知嘅啫嚇。咁當然佢會推一啲，如果個餐廳有人中招就推一個資訊俾我啦嚇。咁但係係咪話實名制之後就所有我啲行程係政府要查嘅都查到咧？即係好似差唔多個行程卡咁樣咧，即係內地嗰啲。 嗱某程度上其實咧，如果而家喺嗰個場所入邊去儲住嗰啲疫苗針卡咧，其實某程度上，如果政府去鋪呢啲資料出嚟嘅話咧，其實佢都會知道你去咗邊個餐廳嘅。 係咯。 咁但係而家就冇定時做嘅。咁我其實我建議就話，與其將嗰個安心出行實名制，其實而家可以簡單啲做就話，定期喺呢啲高風險場所包括餐廳啦，就每日。就將嗰啲資料攞一次上嚟睇，咁你已經好快就會知道咗，其實究竟有啲咩人士係進入過嗰個餐廳，而你會得到咗嗰個資料。當然啦，呢啲全部都係大家要去商討考慮，究竟係咪咁樣都會有一啲私隱嘅考量咧咁樣。 OK， 好啊，唔该晒方宝桥， okay, 多谢你吓。 唔好系，唔好 系。方宝桥咧就系香港资讯科技商会嘅荣誉会长嚟噶。咁当然啦，我哋都未知道，即系而家究竟政府推行呢个嘅红黄码，究竟个技术啊，佢个后台嗰个操作究竟系点样咧？咁要日留待即系政府去到解说啦。咁我哋而家揾资讯科技界人士都系去到即系讲一讲嗰个即系技术所需啦，或者预估嗰个嘅做法系点样啫吓。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各位有意见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噶。电话旁边有听众林先生喺度，林先生你好， 你好啊，你好，我 我就係我係一個老人中心嘅主管嚟嘅。咁我都見到好多老人家其實而家都冇智能手機嘅，即係我諗緊紅黃馬咗之後，咁嗰啲老人家而家去餐廳都係填紙仔嘅，咁佢日後冇紅冇手冇智能手機嗰啲，咁點搞咧？第二咧，嗱我會見到咧，之前咧安心出行升級咗之後咧，有一批老人家個傳統手機係用唔到嘅，那個 Android 唔同咗啊，咁佢亦都 upload 唔到SIM 卡嘅。咁我都希望政府如果真係要做嘅，喂個 你都要考慮翻你個 Android 級數太高咧，其實舊嘅手機係用唔到嘅老人家會，即係佢又冇錢去買個新嘅手機，同埋我見到一樣嘢咧，就係好多老人家咧，其實確診咗之後咧，係冇報到上去政府度嘅。係啊，即係你依個會係一個隱形炸彈嚟嘅。 OK， 好，唔該曬林生嘅電話嚇。咁我哋嘅電話咧就繼續係1872311啦。咁啊，對於政府提出引入紅黃碼有咩意見咧？歡迎打嚟咧，同我哋傾下嘅。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晴朗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大约是 35.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指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东隧东行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方向就排到去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临时街停车场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大会堂。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而家排到去德宝花园。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而家比较繁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车多，龙尾唐人新村交汇处。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車排到兆安苑，而後少少近住大欖一段都開始車多，龍尾青龍頭。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清水灣道打鼓嶺新村去西貢方向。最後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實很多糖，直接吃水果更好。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仔，第二阶段消费券好快就有啦，我想转个支付工具，你快啲帮我搞下，我惊迟啲转唔到啊！ 阿妈唔使急，无论系新登记人定系想转换储值支付工具收第二阶段消费券嘅现有登记人，都可以慢慢拣，然后喺6月23日至7月23日期间登记或者更改登记记录。 我仲谂住要快人一步添。 只要合资格，8月7日开始都会分期收到消费券。不是先到先得的，同埋成功登记或者转会之后就冇得改，所以我哋一定要睇清楚先啊。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幸运红双天鹅。 新时代好多嘢都系用科技去代替，但系我哋人与人之间咧个接触都系好紧要，所以年青人热情啲，大家去互动多啲，咁呢个世界咧就好美好。 出发2022幸运红，陈明喜、双天鹅、方力申、罗家英、米雪、张达伦主演。 星期六晚上九点，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咧，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咧就提出引入紅碼同埋黃碼喺安心出行嗰度啊。紅碼咧就係俾一啲嘅核酸檢測呈陽性結果嘅人士啦。至於黃碼咧就係第一批咧就諗住係俾一啲嘅入境嘅人士咧，佢哋完成咗一啲酒店檢疫之後咧，如果佢係適合咧居家嘅檢疫嘅話，居家繼續監測嘅話咧，可以發一個黃碼俾佢哋咧限制佢哋去一啲嘅高危嘅處所噶。咁大家点睇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而家电话旁边咧有听众何先生喺度，何生你好， 系你好，刘光又杨立梅， 你好， 请讲啊。 系冇啊，因为阿卢重茂局长咧就佢琴呢两日话嗰个红码嗰个机制咧，我其实就唔系太清楚个运作系点嘅。 嗯， 系即系头先讲就话佢确诊之后就红码啦，咁个运作究竟系咪？咁如果系密切接触者啊，或者系出入嗰啲高危嘅，系咪都变红码咧？咁样 未讲实啊，呢、這个未讲实。 咁系啦，咁另外究竟嗰个红码系究竟系用个 AI 去做啊，人手去做啦？因为我哋今日在无线啊同有线听到个新闻呢，我哋就好驚啦。因为嗰度讲河南呢有一啲即係有啲干部啊，应该呢个真新闻嚟㗎，因为新闻讲咗唔系假新闻嚟㗎。咁呢就话河南有啲官员呢就因为佢哋攞即係啲居民攞唔到钱呢，就佢私自将嗰个啲居民嘅手机啊就转晒红码唔俾佢哋出街。咁、 哦、 我相信我哋嘅官员呢就爱港爱国嘅，咁就应该唔会有啲咁嘅呼之嘅。咁、 嗯、 但係如果真係嗰个运作系冇唔系一个 AI， 有啲官员可以随便改嘅话，咁我哋啲居民就惨啦。咁如果我哋第日攞唔到钱，咁系咪转咗红码我哋街都出唔到呢？ 你讲银行攞唔到钱呀？ 係呀、啊哦、因为河南嗰单新闻系坚嘅， 系 你睇睇 TVB， 不过河南嘅情况同香港好唔同嘅，系。 咁但系佢而家话参考大即系我哋祖国啊嘛。咁、如果参考嘅时候，咁我哋即咁样运作嘅时候，我哋居民真系 唔系参考佢啲作弊。 O、okay, K， 好啊，多谢晒何生嘅电话先吓。嗱，其实就有一单咁嘅新闻咧，即系都系传出嚟嘅。不过咧就咁啊，卢寵茂局长咧咁都喺介绍呢个嘅红黄码嘅时候咧，都系。是强调啊，政府是不会无缘无故咧去到转变咧市民的呢个码嘅颜色嘅吓，咁啊主要而家净系讲紧咧就系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就系红码咯，咁啊入境人士头先讲啦就系喺家居监测嘅情况咧就系黄码咯，咁暂时就系咁样嘅情况。咁至于你话究竟啊红码黄码仔细嘅涵盖范围究竟系包括咩群组咧？呢、這个要稍后咧要等政府先至讲啦。因为都暂时今日都未系交代晒全面嘅 吓，系啊，因为你又唔可以完全参照内地嘅，因为内地就算越讲越康码嚟讲咧，唔净止确诊嗰个，而系密切接触者又系红码，甚至系次密接触者咧都系红码嘅。咁我谂香港嚟讲就未必一定系照抄嘅， 吓或者都可以讲少少咧，就是、关于喺内地点样应用呢啲嘅健康码啦。譬如以广东省为例啦，红码咧咁啊，除咗系真系自己确诊者之外，其实疑似病例啦、密切接触者啦、次密切接触者啦、集中隔离者啦、居家隔离者啦，同埋外省健康码红码嘅人士咧，喺粤康码嚟讲都系红码嘅。咁至于黄码系乜嘢咧？咁啊，对于粤康码嚟讲咧，咁啊一啲嘅入境人员咧，佢哋做完咗集中隔离啦，但系咧就转咗去居家健康检测嘅人士咧，就系黄码啦。咁另外咧就一啲嘅防控区域咧，就涉及嘅重点人员未做核 酸檢測嘅人士咧都係黃碼嘅。嗱、 嗯， 當然啦，即係而家唔知香港係咪照跟曬粵康碼嗰一套啦。咁呢個就作為嗰個參考啦，參考嘅作用啦。咁至於就係、是、即係早前我哋都有提到就係話啊，究竟會唔會話有啲人士啊，可能係叫做截圖嚇，咁啊即係用咗一啲舊嘅健康碼、嗯，或者甚至用人哋嘅健康碼咧，咁咁、 嗯、 都睇翻一啲嘅資料嘅顯示咧，咁就為咗防止截屏偽造咧，內地咧大多數嘅地區嘅健康碼咧都陷入咗動畫嚇，同、 哦、 埋定時刷新嘅。咁所以咧就可能咧有一個時限性啦，即係你個碼本身都有個時限性。嗯、如果你係顯示緊唔係一個最新嘅碼咧，可能都會有問題啦。 係 咁嘅意思嚇、嗯。好啦，我哋繼續聽聽聽眾嘅意見先。有黃先生喺度，黃生你好。 係兩位主持人 好。 係頭先咧較早時有位港大應該係阿於教授咧， 金教授。 金教授啦，係啦。咁佢一路講嘅其實我好明，即係佢一時喺度講 0.1。跟住話啊，又至到 0.8、0.9，其實從個科學個角度咧，0.1到0.8咧係爭咗8倍嘅數字嘅，咁、啊、所以我覺得啲專家喺表達一啲自己嘅想法嘅時候，諗清楚先啦、啊，另外佢講啊，佢又好佩服香港人咧，個個都好誠實嘅，所以咧佢又好唔需要覺得要戴手環嘅，唔需要呢啲咁嘅即係紅黃綠碼，佢哋都好守規矩嘅。但係佢另一方面咧就講，而家我哋有70,000嘅人感染緊，每一日。 嗯哼， 即系佢推算啦，推算嚟嘅啫， 即系最多可能有70,000几。 所以我正就系话，我哋啲专家唔好成日用一个叫做假设性嘅推算啊，唔该佢讲实事，唔好欺骗我哋啲市民啊。咁、我讲翻红黄绿 碼。哦，系啦，系啦，你讲啦。 啊，即系我觉得呢啲系我哋成个世界嘅防疫，就系大家冇严守纪律。其实红碼你真系如果患病嘅、你系唔出得街嘅，你有个红碼怕咩咧？因为你基本上个红码你喺屋企噶嘛，你系唔会出到街嘅。咁至于阿卢教授，我觉得佢做咗即系我哋局长之后咧，我觉得佢系有所作为嘅。嗱、 嗯， 佢话黄码话啲海外嘅人士入境要有限度嘅即系管理佢啊嘛。咁呢个黄码佢就系话，喂，唔好俾佢周围食饭啦，我俾佢都俾佢出下街嘅。但系呢个唔系保护紧我哋啲市民咩？我哋反对做乜嘢啊？ Okay, 所以我好唔明点解唔可以？如果大家其实全世界守纪律一早冇咗呢啲症咧，就系、 是、 你睇下外国而家嘅例子，喺、英国个个都可以唔使戴口罩噶啦、其实亦都唔理噶啦。当然 okay, 我哋而家嘅医疗体系好似好少少啦，咁但系其实我哋系咪应该将呢个疫症真系处理咗佢咧 ？OK， 好多谢晒黄先生嘅意见啦吓、我哋听到个听众咧有蔡小姐喺度，蔡小姐你好， 你好， 请讲， 你好。听到嗬， 系听到，请讲下。 系，我首先咧想讲翻之前你有个嘉宾咧，系咪陈海欣啊？讲话即系而家佢隔篱咧就会加埋即系红黄蓝码咧，即系唔知咩码啦。咁就系一个法律嘅条约束力嘅。但其实我想讲呢个系唔啱嘅，因为其实而家你隔篱嗰个咧。即係嗰個隔離令咧，都係有法律上嘅約束嘅。即係其實你如果即係唔居家或者佢叫你居家隔離咧，你唔做嘅話，你都係犯法嘅。其實都係一樣嘅啫。咁另外一樣嘢，我其實想最簡單就係香港，究竟阿盧局長話我哋香港係國際城市啊嘛？我想問而家邊個國際城市仲係未開關、未復原嘅咧？我想問點解我哋行到今日？兩年幾啦，而家嘅檢疫越嚟越緊，反而仲麻煩，仲緊過之前一開始嗰陣時。我想問，點解我哋有咗疫之後咧，仲係咁樣？ Okay, 其實你封唔到嘅，因為而家呢個佢要睇到個病嗰個進化係檢疫，即係感染力係極高。好，你可以壓低一時，你用呢個壓制佢，跟住可能會再傳染，一個個案都可以發出去，因為佢傳染力係極高啊嘛。而家個新變種。咁問題唔即我哋應該係咪？如果又係多嘅，我哋又再去翻呢個階段咯。咁咪無了期咯。咁到時真係唔係我病死就係我死咯。 OK， 好多謝曬蔡小姐嚇。嗱，其實今次呢個入境人士咧嚇，咁佢盧寵茂局長都講到話咧，佢喺完成咗即酒店嘅檢疫嘅日數啦，可能係縮短咗嘅日數啦嚇。 之後咧，佢可以係如果許可嘅話咧，可以喺居家度繼續檢測啦。咁就係用一個黃碼嘅方法咧，去到限制佢嘅一啲可以去到嘅範圍啦。咁其實佢都形容咧係一個即係人性化啲嘅檢疫安排嚟。 乜都減啊嘛，佢話係。 亦都因為即係佢話都考慮到譬如經濟嘅需要啊，或者即係社會嘅聲音啊嚇。咁所以咧都係希望有一個叫做國際連，即係國際香港嘅國際連通方面啦嚇，希望做得更加好啊，令到市民生活可以回復咧。所以咧今次呢個其實係發黃碼呢個安排咧，都對佢嚟講都係一個人性化啲嘅檢疫安排嚟嘅嚇。好啦，我哋聽埋陳先生嘅電話先。陳生你好， 係你好兩位， 你好， 請講。 長話短説啦，我就好想問嗰個電子手環，如果一個確診者，咁係咪政府派人上門幫佢戴呢個電子手環咧？我講翻我個個案俾你聽啦。我第五波嘅時候中招咧，我報咗之後咧，得袋嘢放喺我個鐵閘口入面，有隻手錶，叫我自己戴。我當時都有個奇想，我手錶擺喺一啲行動不便嘅人嗰度，佢都使出街嘅，咁我咪繼續可以喺出邊叻咯，繼續謀生咯。因為香港人而家做小日都話真係唔掂啊嘛。咁其實而家點解香港越嚟越爆得緊要咧？根本就係正話好多人都講過，根本而家全民都中咗招，只不過而家做一個洗牌理論。何謂洗牌理論？硬正嘅可以出街，唔硬正嘅焗住嘢喺屋企嘅啫。其實內我哋用乜嘢方法都冇得救噶啦。其實就即係我自己係好灰睇得呢次， 冇 咁樣三年。我好想問一下，就係、是。嗰、那個電子手環，佢有冇核實人身份先戴上去先？咁嗰個人要入屋噶咯，咁又有風險噶咯。嗱，其實好多技術性問題係冇人提得出嚟嘅。 OK， 明白。好多謝曬陳生嘅電話。啊，陳生提出呢個問題都幾有意思啊。 係啊，真係技術上問題嚟嘅呢個係。 盧寵物局長就話，即係當嗰個人咧就係確診啦嚇，咁係會有人咧就上門派送呢個電子手環俾佢嘅。咁但係點樣確保嗰個人 真係戴咗， 真 係 戴住？ 係 啦，係啦。咁呢個真係可能政府都要諗一諗 要多啲人手先得啦，咁樣就。 咁但係如果話真係親手工作人員親手幫嗰個確診者戴啊，咁係有啲風險嘅喎，又如何去保護嗰啲工作人員咧？ 係係， 著曬保護衣咁樣。 係啊係啊，不過如果真係將手環擺咗喺度，然之後你淨係出咗街咧，似乎可能嗰個程式就可能有記錄到，因為佢冇喐到咧，可能佢有啲記錄都未定嘅。 好啦，咁我哋有待即係政府再進一步公布啦。 係。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我哋呢一集咧，继续讲一讲一啲好弱嘅发音嘅一啲好常用嘅 function words。上一集讲嘅系 at 呢个字。当我哋好抽离咁讲咧，我哋读 at， 但系平时咧，我哋好 hea 咁读咧，系只系需要读咧，咁就得噶啦。例子望住埲墙乜都唔做 ，OK， 好似发白日梦咁啦。我哋可以话 to stare at the wall，stare at the wall。咁咧头先咧，小叔叔咧已经读咗咧 at 呢个字啦，听得迟咯。to stare at the wall，all I do is stare at the wall。如果我再慢啲，大家会听到 to stare。The wall 就系咁读啦。有咩地方要留意咧？第一，我系个 vowel 咧就唔系好似我头先讲嘅啊咁大，而系咧 ，OK。第二个地方要留意嘅咧，就系由于佢系响音开头，我会同前面嗰个字嘅尾音连接。譬如前面系 stare s t a r e， 如果我楞埋落去一个响音开头嘅字，我听落去就系 stare stare。跟住第三件事要留意咧，就系个 T 音咧，好多时候唔读嘅，就咁一停佢就得噶啦。Stare 喺个喉咙度停咗就可以啦。Stare, stare, so stare at the wall. All I do is stare at the wall， 就系我成日咧就望住埲墙，乜都唔做啦，发牛痘。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2，继续有陆宇光同杨立门喺自由风，自由风呢度啦。杨立门啊，呢、這个时间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交通安全啊。 系 政府咧就系俾咗一份文件俾立法会啦，咁就讲到话点样去到改善道路安全啦。咁其中一个方法咧，就政府建议就系修例啦，咁就喺度规管咧，就系究竟司机嘅前面咧。究竟可以放几多部嘅流动装置，即系譬如电话啊呢啲嘅流动装置啦。咁嚟紧佢嘅建议就系话咧，政府嘅建议咧就系话咧，限制咧就系司机嘅车头咧只可以放咧不多于两部嘅流动装置，即系电话啦吓。咁而咧嗰个嘅电话嘅一啲嘅尺寸都有限制嘅，就系话咧佢个屏显示屏嘅对角长度唔可以大过18厘米，即系大约系7寸。咁即系话咧，其实而家市面上即系大部分嘅手机啦，咁都符合资格嘅。咁但如果你话平板电脑咧，就可能唔符合咧，就系嚟紧修例之后嘅要求啦。咁其实咧就因为都政府都讲到啦，咁其实都好多人都关注到咧，就而家好多嘅司机吓揸车嘅时候咧，咁喺车头咧都放置多部嘅一啲电话啦。咁都明白咧，有啲人可能系需要做导航啦，或者睇一啲嘅实时交通啦，又或者如果系的士嘅话咧，可能系需要有一啲嘅接客嘅一啲应用程式啦。咁但系咧就系、是、如果真系要即系要有啲平衡啦吓，即系如果系司机咧系用得太多呢啲嘅流动资讯咧，咁可能会分心啦，会有意外啦。咁所以做一个平衡，咁咨询业界之后咧就决定咧就系、是、限制咧揸车嘅时候咧就唔可以咧就系、是、放置多过两部嘅流动装置啦。 系啊，我觉得呢个都系需要做噶啦，因为我谂好多搭过的士嘅人士都会觉得，你坐上一架的士，佢不停个司机就睇面前嗰4-5部手机咧，佢唔多唔少一定系会影响到佢嘅注意力啦，同埋佢嘅驾驶嘅。咁你就即系不其然咧，就会对你自己嘅安全都感到有啲威胁嘅。其实我都觉得吓，咁因此咧就当然亦都要明白业界系有呢个需要啦，因为佢哋好多时电召的士啊，亦都要接客啊咁样。咁我觉得一部佢自己嘅手机，私人嘅一部系真系我嚟接客嘅咧，即系两部嘅手机，应该都可以系容许佢去繼續接客啦嚇，同埋佢可以即係繼續可以揸車嘅一邊嚇，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都已經係一個嘅雙方嘅妥協咯，希望可以係即係做到呢條例咯。 又不如問一下各位聽眾啦，咁啊唔知大家譬如搭的士或者自己揸車嘅時候。見到即係司機啊，多唔多呢啲嘅電話擺喺佢面前嘅咧？咁有冇都擔心一個相關嘅安全性問題咧？咁如果你係即係從事呢個的士啊，或者其他嘅行業，即係揸車嘅行業嘅時候，大家又覺得其實呢啲嘅車頭嘅呢個電話對你嚟講有幾大幫助，有幾重要咧？咁如果話限制得兩部嘅時候，大家覺得又係咪合理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噶。咁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一位的士業界嘅人士啦，有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嘅幹事林志聰啊，林志聰你好， 係你好， 你好林， 你好啊嚇，咁點樣睇今次修例建議啊？ 咁其實咧，我諗即係大家應該記翻起大埔事件啦，呢個應該我覺得係一個引爆點啊。雖然有好多司機就否認咗，甚至乎鬧，我記得舊年好似喺節目度都我都係上過講過嘅。咁好多即係司機行家咧反映咧就喺度鬧啦，就關咩事啊？邊個知㗎？邊一差人查到個理由未啊？即係因為肇事嘅意外點解啊？咁其實我相信大家都近呢差唔多成20年啦，已經係間唔中見到呢啲的士司機咧變咗係玩化成一個戰鬥機師咁樣，好似係嘛？ 即係 影俾大家睇到 好多部嘅即係裝置喺面前啊！ 係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一路都已經大家有講下嘅，咁但係直至去大埔呢單車禍啦，好不幸啦，係嘛？咁啊，大家真係好熱衷啦，而政府正式好似介入翻運輸署介入之前咧，就即係俾我哋業界傾過，俾呢個意見嘅。咁其實業界普遍啦，就算我自己問過好多師兄啦，佢哋都話咧，不如三保啊，好唔好啊？即係太多就即刻唔好嘅咁樣。即係最緊要咧，大家都係咧，其實咧，我好感恩咧，大家普遍嘅司機都話咧。真係最緊要路面安全，駕駛安全， 系，但系佢哋嘅回应就话可唔可以三部啊？因为点解咧？一部自己用，两部咧就睇 Apps 或者系睇啲交通资讯咁样。 嗯， 系啦，咁呢个意见系俾咗政府嘅。 O K， 嗱都补充翻啦，你头先讲嘅大部嘅交通意外咧，就发生喺2021年嘅八月啦。咁当时咧就有一架的士就沿住广福道向太和行驶嘅时候咧，就系冲咗上路中心嘅安全岛，就导致两个人死亡。八个人受伤啦吓，咁都记得咧之后咧有一啲嘅传媒报道咧，就话呢个司机咧嘅车头咧就放置咗多部嘅电话装置啦，咁就唔知道有冇关系，不过即系都怀疑系唔系一个即系安全嘅风险啦，咁都问一问各位听众啦，咁大家点样睇即系呢家政府建议修例啊，咁就限制车头只能够摆唔多于两部嘅电话装置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 嗯，系啊，林生啊，咁你觉得系咪真系需要三部咁多咧？譬如话你睇交通嗰啲资讯，咁你自己嗰部电话都可以睇到啦。咁另外一部咧，专系我嚟接客嘅咁。咁呢个系咪已经足够啊？抑或你真系要好多部噶？不同嘅台要不同嘅 情况下啦。嗱，唔好意思啊，对。咁嘅情况之下咧，因为你要明白咧，而家即系一啲平台啦，或者 app 啦，嗰啲 app 咧唔止一个啊嘛。其实你话大大小小数埋咧，真系过十个嘅。当然有啲就经过太阳流强之后啦。最少都有三四个咧，而家司机咧就系、是、都普遍都有用嘅。咁如果一部电话我当可以一开二咁样讲啊，一开二咁电话，咁咧譬如我一部自己私人用，两部爱嚟做生意嘅，咁咪三部啦。即系好多好多行家师兄都系普遍嘅回应系咁样俾到我啊，俾到我嘅感觉吓咁样。咁嗱，我就讲我自己本人先啦，咁啊学下人理身先啦。咁我係有三部嘅件事，件事有三部嘅。咁你問我啦，問翻我自己啦，我會咁啊，我而家感覺政府係咁樣做法有冇所謂咧？冇所謂，真係嘅。其實自己諗下啲辦法，可能會再執下等等嘅嘢啊，咁去接受啦。好聽嘅司機都係難聽啲啊，逆來順受啦嚇。唔好聽嘅就係話冇計啦，安全至上咁樣咯。 好啊，唔该晒阿林志聪，多谢你啊， 多谢你啊。 OK， 林志聪咧就系的士司机从业员总会嘅干事嚟噶，咁大家点睇咧？咁啊，如果真系限制得两部嘅电话可以摆喺车头嘅时候，大家又会觉得安全咗咧？咁啊，又或者调翻转啦？咁其实系大家觉得需要几多部即系电话摆喺车头？先至即係做到你嘅工作啊，揾到食啊，或者係即係做咗導航呢啲嘅功能咧嚇。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本月15日起，居家隔离嘅确诊患者需佩戴电子手环。当局亦会尽快推行安心出行实名制，引入红码、黄码识别确诊及居家检疫入境人士。当有市民核酸检测阳性，程式会转为红码，入境检疫人士完成定点酒店检疫，如果返回符合居家健康监测的地点，就会显示黄码。初步构思持有黄码人士不影响他们乘搭交通工具。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强调，安心出行程式实名制并非追踪，不会限制无确诊或无需检疫市民的自由。对于上届政府官员曾经表示安心出行无需实名制，他说变幻是永恒，疫情不停改变，不认为政策改动代表与上届政府有任何冲突。本港新增286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2611宗是本地感染，再多7名患者死亡。学校呈报627宗个案，有234间学校。过去一个星期有2宗或以上个案，当中8间学校有个别班别是有个别班级要停课一星期。政府表示，近日危重患者个案宗数明显上升，医管局已就最坏打算制定应变方案。

出身于军人家庭，才貌相传，是团里面公认的军花。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0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政府建議修例啊，咁就限制咧司機嘅車頭咧就唔能夠擺放多過兩部嘅手機裝置啊。咁各位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咁我唔知道大家見過，譬如的士司機個車頭最多擺過幾多部電話咧？ 我見過啦，有六部啊。 六部係嘛？咁可能有未算最多啦。我見有啲新聞報道咧，都引述一啲人士講話，十幾部都 十幾部又 都唔 係 罕見嘅事啊。但頭先。剛才我們訪問即的士業界都說其實現在一些叫做電召接客的服務那個平台都可能有即十個八個啦所以如果真的個個的平台都用司機真的可能就會有成 十部八部電話都不出奇啊但是即有這樣說即當然啦你放在面前有機會分心啦但是如果對於司機來說他要分心啊其實一兩部都足夠佢分心啦嚇，咁所以而家即係當然政府希望咧可以係減少啊，即係司機分心嘅機會啦嚇。大家覺得點咧？即係兩部係咪一個適當嘅一個限制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依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呢聽眾啊，袁先生喺度。袁生你好，係請講啊。 係你好。 我自己咧。認為咧，主要 係唔好意思，聽唔清楚，請你講一次，大聲少少好嗎？ 啊，好，而家聽唔聽到啊？ 聽到，請講啊。 因為我認為咧，我哋行業咧，車頭掛得電話多咧，其實有我哋叫嘅作用喺度嘅。因為而家啲手機咧，嗰個科技嘅現代發展咧，都又好犀利啦。咁而家我哋因為咧配合咧，有時社會嘅需要同埋科技嘅指數可以需要咧，依家我哋嘅電話差唔多咧。如果有關都俾到三部電話我哋分配咧，我哋就會又將一部電話咧就係我哋作為電子收費嘅，同埋我哋做導航，亦都另一個作用啦，可以收聽咧路面突發嘅交通嘅狀況，同埋咧可以收到路面嘅一啲地方嘅擠塞啊、影快相啊，即係一個功能已經係獨立咗一部啦。咁你話如果容許我哋有三部嘅電話咧？咁有時我哋要去到嗰啲地方，每一笪地方都唔同嘅，咁發一次咧就發揮作用嘅。舉個例，譬如去到啲新界地方咧，我哋要睇翻我哋另外一個嘅新界嘅 S 線啦。去到九龍嘅一啲南區啊、東觀塘啊啲繁忙嘅地方咧，我哋又可以知道邊度塞車咧，又去睇另外一個嘅出柯打嘅 S 線啦。咁去到香港南區又係。即係總言之，你話香港九龍新界簡單啲嚟講咧，如果依個有我以我經驗嚟講，根本對我哋係唔有影響，相反對我哋仲更加有幫助。 嗯好、okay. 靈活嘅，我發表意見咧就係、是， 袁生係的士司機，係的士司機係咪啊？ 不過我都保留一啲係啊，我而家開緊工嘅，識緊乘客嘅， 係 即係話，即係我有啲保留。當然呢樣嘢最好就係熟練嘅就當然最好啦。 OK， 駕駛技術有翻咁上下係唔嚟到嘅。我哋啲所謂阿哥都唔收你啦，即係我嘅經驗就講到就係咁多。 啊、okay, ，好啊， 幫過俾我哋有三米話佢。 嗯 ，OK， 好多谢晒袁生嘅电话啦吓，咁啊嚟自一位的士司机嘅心声啦吓，咁的确啦，即系而家多咗唔同嘅一啲科技去到睇路面嘅交通啊吓，去导航啊，甚至佢头先讲即系一啲电子收费啊吓，即系譬如八达通咁样，咁都系要透过即系手机去揿，咁可能先至咧就有得去到呢个俾乘客用八达通付费啊，咁你都可能真系涉及用手机噶。 系啊，咁我谂当然啦，司机嘅即系自己本身生意上的利益咧，同埋乘客嗰個嘅安全，甚至唔好講安全啦，因為司機都好話我好安全，我睇六個手機都得。咁起碼乘客嘅觀感啊，或者自身嗰個心理嘅狀態咧，我諗公共政策都應該有一個嘅適當嘅平衡嘅。 OK， 好啦，跟住落嚟咧就亦都講政府其他嘅建議啦。咁除咗建議限制呢個車頭擺放嘅電話數目之外咧，政府另一個建議咧就係關於安全帶啊。咁而家咧其實講緊私家車啦、的士啦、小巴嘅司機同埋所有乘客座位咧，都係要戴安全帶 牌啦。咁但係咧就嚟緊咧，政府就係建議修例，就要求咧就將呢個嘅安裝強制裝安全帶嘅要求咧，就涵蓋至到新登記嘅私家小巴啦，同埋貨車後排嘅乘客座位，以至到巴士嘅所有乘客座位咧，都係咧就建議咧係要強制安裝呢個安全帶嘅。如果有關嘅座位咧係已經安裝咗安全帶咧，乘客咧就必須要佩戴嘅。咁而另外啦，就為咗咧確保學生嘅服務車輛嘅乘客嘅安全咧，咁就政府建議。就要求咧，就所有嚇，包括而家同埋新登記嘅學生服務嘅車，即係校巴啊、保姆車呢啲啦，就必須要咧喺所有嘅乘客座位咧都安裝安全帶。咁建議嘅實施日期咧就係2025年1月1日。咁如果呢啲車咧喺指定日期之後，冇裝到安全帶咧，就唔能夠咧就再向學生提供服務啦。咁呢個會唔會都影響到即係譬如一啲嘅校巴、保姆車嘅營運咧嚇？俾啲時間我哋都請嚟業界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學童車協會主席林志平啊，林志平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你又点睇呢个建议啊？ 其实咧，我哋嘅业界都好注重咧学童嘅安全嘅。其实喺十年前啦，我哋同运输处工程师大家都研究过对于学童车嘅座位嘅安全啊、安全带嘅设计啊，各方面都有研究过嘅。咁当时咧，运输处嘅工程师咧就喺选择咗安全带同埋呢个安全凳咧。揀咗做呢个安全凳，咁我哋呢当时呢就做所有嘅学童车呢就必须要呢喺某个年份之后落出厂嘅车呢就要装呢个安全凳。咁装咗呢个安全凳之后呢就可以保护到呢啲个乘客嘅安全，同埋我哋喺个司机位后面呢一个叫做撞板。即係最前头嘅位置都一个叫撞板，令到啲发生交通意外啊，或者係个车辆突然间耷咧，个小朋友都唔会话向前飞咗出去啊，中或者系个安全椅令到佢唔会撞到前面个灯而引致佢受伤啊咁样嘅。咁而家政府咧就要规定，今年2022年7月1日新车落地就要需要加装呢个安全带啦。咁呢个系新车嘅，咁但系佢又另外有一个构思，一个想法，就想2025年开始。所有运作上的车辆都要装上这个安全带，我就觉得就其实他政府已经计过数的，因为我们商业车呢有一个15年的死期的，如果15年的死期去到2025年，即是基本上是2010年落地的车计数15年呢，其实在我们行业里面的车呢，我在市场上呢都有80%以上都已经是有安全带的了。已经是有装，因为他没有要求我们都要装安全带了，因为我们要符合到家长的需求啊的需要，都已经装安全带。咁变相来讲 ,2025 年他说要所有车都安全带，我想市场上我想不会多过200架是没有安全带咯，但是他要一刀切要这样做呢，我就觉得不是那么公平了，因为我们已经付出了他要我们做这个安全凳，我们已经付出了这个黄贵的金钱去做这个安全凳，现在又要加装这个安全带，虽然我们的车已经是做了，但是也都是有还有20% 是未做的，但是如果去到2025年，市场上我想不多过200部咯，因为那些车可能是没有死期，即是没有15年的死期，它可能那车不需要汤的，或者它另外一种车种叫做石油汽车，石油汽车就没有一个15年的死期的，可能他当年出车的时候就没有装这个安全带，是剩下这一批车咯。那我想当年呢要我们做这个安全凳，他都没有说一刀切一定要全部装的，他会是这个自然淘汰咯。但是他今次呢就是一刀切了，他想是所有他不想是自然淘汰了，他想是2025年开始所有的运作上的车都要装上安全带呢，其实我就觉得有所保留的，我也都希望政府可以好像以往的做法是自然淘汰啦，又或者他有这么有决心希望搞到所有的学童车都安全，其实我们都想的，因为我们都可以自动安全的，希望他好像给一些诱因我们，或者政府津贴我们去换安全带啊，或者甚至是直接给我们换一架车啦，因为他之前那些欧盟 三啊、歐盟四啊，佢都津貼佢換車啦。其實啲車已經淘汰咗超過15年。 嗯， 啲車。 我想問，如果冇理解錯你嘅，你係講緊其實而家嗰啲學童車咧，差唔多價格都有一啲，即係 價格。八成啦， 八成是有安全带的啦， 冇错。 咁而全部都有安全座位是咪咧？ 冇，呢、這个是规定了在某个年份打后，好像是2012年之后落地的车就有安全椅。 可唔可以讲下安全椅是咩嚟噶？ 系啦， 安全椅咧，佢系一个佢个椅是防火物料啦，同埋佢个椅的厚度有一个厚度喺度嘅，变咗佢可以一个佢可以俾佢撞击嗰阵时咧，就唔会撞击受伤，同埋。椅同椅之間咧，佢有個尺寸喺度嘅，佢唔會俾你距離太遠，即係變咗咧，到有交通意外嗰陣時咧，個學童就唔會飛咗出嚟啊，或者係佢只會撞到前面個凳廳，個凳廳係比較厚身少少。 嗯，咁即係話如果到2025年個個都要即係裝翻個安全帶嘅話咧， 係 咁就變咗呢啲以前裝過安全椅嗰啲學童巴咧，就又另一筆。嘅即係支出就要安裝安全帶啦。 好似我頭先咁，好似我頭先咁講，其實市場上有安全椅、有安全帶嘅車種，八至九成 已經八九成噶啦。 係啦， 咁你係講緊嗰另外嗰個一成啫。 我諗市場上剩翻唔多過200架，係冇安全帶嘅。 咁如果係咁，對你嘅行業個總嘅衝擊唔係太大啫，係嘛？即係200個架車要安全帶。 衝擊就唔大咯，但如果你話要一刀切，要佢哋去做呢樣嘢咧，我覺得就唔係咁公平咯。因為我 想請問，安裝呢啲安全帶係要幾多成本咧？ 安裝呢啲安全帶咧，我估計咧要3-8萬咯。因為其實佢哋睇唔同車種嘅，我而家講緊係嗰啲我哋學童小巴。 你講幾多個座位嘅呢個係？ 學童小巴係16-19座呢、這個。 哦，十六至十九 座。 這 個、如果咧校巴嗰啲咧？校巴嗰啲由30座至到70座嗰啲咧，嗰啲咧起碼要3倍嘅價錢。因為佢唔係話淨係你加條安全帶落去咁簡單，因為佢要仲要做過一個拉力測試啊，佢將嗰張座位 三倍價錢咪要成100,000咁多咯，係嘛？ 唔止添啊，唔止呢個價錢。佢好要差唔多20-30萬去装一部旅游巴嘅安全带，因为佢要拆晒所有嘅凳，个地台全部拆晒佢，仲有佢要重新要工程师要俾一个图纸去做过，跟住再去运输处度再验个车，审核个条安全带安唔安全先可以做到咁样，所以系一个非常之贵嘅，因为咁索性嘅就系你。架车虽然都咁旧啦，如果佢冇安全带嘅车，基本上架车都已经系超过10年噶啦。我觉得系，咁你应该不如资助佢换部新车好过啦。同埋，我喺我哋呢个行业喺一两年停课仲多过翻学嘅。 根本 我哋个呢两年嘅收入已经好凄惨，我哋仲要我哋话喺几年之后仲要抌钱出嚟去做呢样嘢咧，就唔系咁适当咯。希望其实我都我讲嗰句，我哋都系好注重学生嘅安全嘅。喺我哋行业里边嘅车咧，有8至9成都系有安全带、有安全灯，剩翻嘅数目系好少。但系如果你话要一刀切要咁做咧，我就觉得希望佢可以自然淘汰啦，又或者系俾啲诱因我哋 提供啲资助 做呢一样嘢啦。冇错啦，冇错啦。咁我觉得就稍微公平啲啦。 好，唔该晒林志平，多谢你吓。 好，多谢 林志平咧，就系学童车协会嘅主席嚟噶。 这场疫情对新人来讲可能是一种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成长过程。 婚礼在疫情的影响底下反而更加愈强愈强。 新人是需要迎婚纱上的，因为任何一个 picture 你将来其实都会珍惜的。 面对突如其来的防疫措施，婚宴界又怎样去面对呢？ 多些沟通，大家想多些方法，知道去怎样适应的时候就可以帮新人举行了婚宴。 企划未来亦知蜕变，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系晚上嘅7:51啦。咁啊，自由风最后呢节嘅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系深圳嗰边嘅健康驿站嘅一个抽签嘅方法吓。嗱，而家即系香港人啦，就上内地啦，系要喺酒店嗰度隔离检疫啦。咁啊，出现过咧就系难去揾房啦，同埋甚至系炒卖嘅问题啊。咁啊，内地当局咧就系公布咗新嘅措施啦，就系由深圳湾口岸入境内地嘅检疫设施健康驿站。站咧，寻日开始就由先到先得咧，再改做抽签吓。咁而另外咧就因应住健康驿站嘅名额咧，就早前增加至到每日2000个啦。咁啊，深圳当局咧就增加咗八类嘅人民关怀通关嘅因恤名额啦。咁啊，但系咧就系因为咧即系都放宽咗呢个嘅名额啦，同埋呢个嘅一个日群组嘅一个资格啦。咁所以咧见到寻日咧深圳湾口岸咧就逼满晒上内地吓轮候核酸检测嘅人潮。咁啊，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咧寻日有去过口岸嗰度视察过嘅，咁就为住咧就旅客轮候需时咧系表示抱歉噶。咁但系究竟啊有咩方法可以即系疏导下呢个情况咧？咁而家政府就话咧，预计今个礼拜咧会推出一个网上预约系统，咁就让大家咧唔使逼晒朝头早咧，就系预备通关啦吓。 系啊，我觉得呢个都系必须要做嘅，即系卢局长都讲话深圳方面变咗系一个抽签嘅比较公平或者比较有序嘅方式去分发呢啲嘅名额咧，系好事啦。咁但系咧就特区政府就视为留咗招嘅，就系话咧其实应该要配合吓，即系第一步做咗咧，第二步应该要即刻系到位，就系话咧我哋呢一边咧都有一个预约嘅系统吓， 分配埋时间 系分配埋时间，咁就变咗有好有序咁样咧，就可以容许啲人咧系可以做咗检测，即刻就可以过关啦。咁样吓，咁呢个系好嘅吓。 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工联会副理事长，亦都系工联会大湾区服务社总干事曾志文啊。曾志文你好， 啊，两位主持人你好， 你好啊吓。嗱，首先都想问翻咧，就系寻日咧都仲有一个嘅人流嘅一个积聚啦吓，咁变咗咧就而家政府话要去推出一个网上预约系统啊，咁有冇咩嘅期望咧？ 確實係嘅，我哋琴日都從新聞片段都睇到咧，大量嘅過境旅客就積聚喺關口，而且好擠迫啊！咁其實對喺疫情啊或者感染咧，的確唔理想。咁我哋覺得政府呢方面都能夠配套咧，係好事嚟嘅。不過我哋會提一啲意見啦。譬如係咪真係冇辦法去加大翻而家關口個檢測能力咧？因為而家都係每日係2000人啦，再加啲人民關懷嘅，我哋相信佢都可以預計到嘅一定嘅數額啦。咁樣情況，如果要做一個預約系統，真係做到有效嘅分流嘅話咧，我諗喺嗰個時間配對咧，係一個係需要。不過咧，按照我哋實際前線喺度操作，都聽到好多市民嘅反應咧，佢攞到名額咧，其實係好心急，因為佢都要預到交通啊，各方面啊，仲要睇到佢可能攞到嘅健康驿站嘅位置啊，有啲唔係淨係喺深圳嘅，可能會係較遠嘅地區咁樣，咁佢都要預計，因為我哋好多時收到前線講，佢一早已經出門口啦，但係佢可能要到晚上嘅10多點咧，先能夠到嗰個驿站。酒店嘅啫，咁佢哋都要體諒到市民攞到個名額咧，其實真係好心急，可能咧都會比佢預計嘅時段咧都會要更快到達嗰個關口嘅咁樣。同埋一個咧就係大家都知道，今次嘅八類特殊入邊咧都有專門嘅話70歲以上嘅長者，但事實今次打呢個市長0755-12345咧，我哋都面對好多長者去操作呢啲線上嘅系統咧，都已經有好實際嘅困難咁。我哋嘅社就會幫佢手啦。如果再多一個政府呢個網上預約系統嘅話咧，我諗都要考慮到長者呢個適應咯個情況嘅話。 我想問一下咧，盧局長咧都有表示過話，盡量去縮短嗰個檢測 嘅時間嘅。例如就係話唔係一定要喺嗰個關口度咧設一個即係個檢測站啦，即係嗰個採樣站啦，就希望喺香港境內咧就做一個先嚇。咁咧就佢做咗之後咧就一架閉環式咁樣嘅巴士過去咧，咁變咗咧就嗰段時間咧就可以即係因為佢都唔係即刻有噶嘛，咁就變咗嗰段時間就可以唔需要嘥啦咁樣啊。你覺得咁樣 嘅安排好唔好？呢個譬如我哋都提到喺新田嘅方艙，我諗。而家嗰個使用其實政府可以調動啦，咁樣其實嗰個係比較接近嗰個關口嘅，咁係咪真係可以採取嗰個用一個閉環，而且嗰度有比較寬闊嘅土地房間，咁係咪可以俾到當日過境嘅人士就喺嗰度嚟做咧？我覺得呢方面我係希望當局呢方面可以再開放啲去諗咯，呢方面。 嗯嗯。同埋個檢測結果幾耐先出到啊？而家？ 佢而家你喺香港佢應該就希望佢哋兩個鐘內可以做到嘅。 嗯，都好耐兩個鐘 都。係啊，所以咪話點樣可以加快呢方面嘅個能力呢咁樣。 咁、嗯、對於而家即係內地嘅健康疫站嗰個嘅名額咧，就由先到先得改做抽籤咧，咁你覺得點樣咧？咁即係可能始終都有部分嘅人係會即係抽唔到嘅喎，唔知即係抽幾多次先會抽到。你點樣睇呢件事 啊？我哋覺得有一個咧就係、因為黃牛咧就真係好猖獗嘅，同埋黃牛咧呢個即係冇辦法。點解市民明知道都信唔過，甚至被呃都要咧？因為佢哋唯一即係覺得係個希望啦咁嘅情況，但係咧，我哋覺得呢個應該係有效打擊咗個黃牛啦，因為我哋成日睇咧都有成幾千人咧佔緊線，咁我哋相信呢啲都係啦，係黃牛嘅活動啦咁樣情況。咁而家話用抽籤嘅話啊，咁希望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啊，都好似有個機會啦咁，起碼你入到去係登記，你註冊咗登記咗，咁你就可以有個機會啦咁樣情況。咁另外而家公布咗嗰、那個八類特殊人類咧。咁喺我哋嘅收到嘅前線入面咧，就已經係有登記咗，上個禮拜登記咗咧，其實已經通知咗佢啦。咁樣情況嘅話，咁喺呢方面咧，我哋都睇到深圳當局真係實施呢方面咧，就逐步係推進緊咯。咁樣， 我想問你嗰、那個人民關懷嗰個嘅八類別人士咧，有冇啲咩拗撬發生過咧？因為有好多人可能覺得佢應該係屬於呢個類別，但係最後就冇資格，咁會唔會有啲拗撬啊？ 這個的確是的，那個八項入面呢，其實我們接在前線比較多的，其實譬如70歲的長者啦，在香港沒有監護人的兒童啦，還有有些有慢性的基礎性疾病啊、重病這些呢，除了醫學證明呢，其實他們是提出他都需要陪護人員。是啦，但是这样东西是个八项指定入面没有的、哦、但我们近期听到呢就现在他都放松了，如果你确实需要呢他都能够包括有陪护人员。其他比较大的呢就是他那个病危的这方面啦。因为我哋真係收到好多咧，已经讲即係医生有证明啊，半年啊，几个月啊，有啲一年啊，但係最主要咧，其实因为真係两地分隔咧，两年几三年啊，咁变咗咧，其实即係子女嚟讲咧，就希望能够尽快。即係可以翻到去，即係探望父母嘅。我諗係呢一個係比較大嘅爭拗咯，喺我哋嚟講。 係 咁、因為頭先你講到話，即係特殊人群嘅人民關懷咧，咁當中係有啲係有直係親屬近期病危或者去世咧，咁就算係呢個其中一個類別嘅。 係啊，奔喪嘅話，佢哋係 OK 嘅，係啦。 OK， 好。 好，時間關係啊，同曾志文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 好，唔該曬。 曾志文咧就係工聯會嘅副會長嚟㗎。咁今日嘅自由風節目時間咧就嚟到呢度啦，拜拜。